成，即係你唔好攞景咧，喺正嗰度幾廿萬人喺個馬場，你喺上邊咧冷氣，下邊人哋就揼雨啊又成，係嘛？你喺即係人哋喺度機緊三十，你喺上邊大魚大肉，就算食你係遠遠地去。龍華魚鴿啊，沙田都冇人匿埋食，嗰晚食飯要匿埋食㗎。我 唔係，如果佢上山嗰度馬房食都好，都即係唔怪得佢啊！嗰度根本零天萬象， 但 你冇理由入馬會入邊。 唔係，但係我有樣嘢，我想問問，因為我未去嗰度食，嗰度個 view 啊，嗰個景係咪即係睇落嚟係睇曬咧？ 睇曬成個馬場嘅 嚇， 即係尤其係睇曬嗰啲馬咧點樣走啊！ 唔係，仲有個係聞住歌聲慶祝慶中華啊嘛！咁如果你睇歌聲嘅話，係咪嗰度睇曬㗎？ 個熒光屏㗎嘛， 咁有理由喎。 咁啊，嗰度嗰個係高山位嚟㗎嘛，超等㗎嘛。咁你身為馬會會員，去到嗰度揀到個靚位，一路腳牌，一路有免費歌聽，即係何樂而不為咧？就即係所以咧，啲智囊咧，有時唔係話有心善佢，係老實嗰頭，我覺得可安達。點解老實嗰頭咧就中咗？一個毒就叫透明 度transparency 呢個咧就以為拿高個衫俾人睇，我加強佢嗰人個透明度咧，咁樣咧就會幫到佢。但係點知講多錯多，係嘛？如果你萬一不幸，我嗰晚嗱，我話咧，我食咩咧？開咗支辣必啦，叫個魚子醬啦，我一個，我仔一個啦，仲有叫個鵝肝啦，仲有一人天骨扒啦。仲有一人整個蘇菲啊，咁啊舐舐嘴，我個仔話都未夠喎，未夠飽喎，好得，再炳個 double scone 雙峰插雲，啊兩個朱古力你，咁我就整個 Irish coffee， 咧有曬 record 噶，咧即刻叫馬會印個張電腦單嚟死啦， 可能仲死得大鑊， 仲死得大鑊啊！ 因為大佬嗰度咩情嘅時間？ 天安門講絕緊食，絕緊食未曬人住，未曬七都絕緊食。下邊啲人就個即係憂國憂民食唔落飯。喂，原來你嗰晚咁開胃啊！哇，即係呢啲嘢咧，做智囊係一定要諗各方面，係嘛？即係呢啲係好老襯。 咁啊，但係如果我哋調翻轉頭睇咧，當日佢即係第一個反應咧，你覺唔覺得佢呢個 caught by surprise， 即係突然其來一個突襲咧？ 應該咧，就算係特襲，應該有反應嘅急才。 係 呢啲咧，就算即 係政治客、政客嘅 嗰下半秒鐘，你真係政治家嗰個反應要快。 嗯， 嗰個反應就係我有去嚇，我同各位香港人嘅心情一樣，講咁多咪夠啦，係嘛？咁啊再問咪唔答咯。我頭先講 你咁講法，即係話依家呢個政治家係未夠班啊嘛？ 唔係政治家，政客，政客咋？ 精神自家嘅， 講話佢可能係某啲智囊未夠班啫。你當初請咗我入去啦，老實講，我勾佬啊，喂，我勾佬啊，我擺明啊，嗱，你請咗我， 喂，入咗啦，你隔離嗰個，你隔離嗰個，我揾唔到，喺光明頂嘅時候，喺光明頂揾唔到啊，大佬， 咪要喺柴灣見咯，即係我都擺明勾佬，阿曾 Sir， 你當日。係嘛？睇坐隔離，你對眼關愛少少，望正啲，咁你唔會咁衰噶。係嘛？我有我傍住你去雲南廣西咧，係嘛？我同你搶姜代搭咧，啊！我包你冇事。 喂，但係都要喺嗰個編制上面要諗諗喎。嗱，即係照計，如果假如有一個咁嘅心戰室咧，佢應該日日咧都係睇住聽住電台嘅節目。 有啲咧心戰室咧係預計唔到嘅。係嘛？譬如話，即係傍住個特首出嚟，特首突然間放個屁，咁啊，真心意識唔知噶嘛，咁臭到飛起，咁嗰個智囊點去補鑊咧？呢啲係嘛？即係呢啲一定要嗰個當事人本身大奸啊，即係要 有呢個 instinct， 呢個係嗰個 instinct 嗰個政治本能，係唔係政治動物？其實就睇呢啲咯，你睇即係台灣咁樣。喂，大佬睇到人山人海出嚟，仲嗌即刻落台， 係 嘛？仲等啊？仲等你罷免咩行政院長啊？大佬排期啊？嚇嗰個 court 慢慢排期，而家即刻落啊！冇得傾啊！唔落唔不落不散啊！ 唔係啊，唔叫罷免，嗰個俾人罷免啊！ 叫咩罷免啊？嗰個民氣即係打大風，十號風球，嘣一下嚟到，係嘛？嗰下嘢打到咧，全即係啲招牌 有。砌面啫嘛，以後可能打雞打緊狗㗎。 即係呢啲要叫執生，啊唔知嘅，因為咧呢啲係要正即係做領袖一個一個本能咧，就係點解？即係1911邊個預算得到？砰一聲你就要執生，係嘛？呢個 兩個原子彈落長期 八年一遇 到啊， 八年一遇， 八年一遇， 八年一遇呢啲有 咩？如果呢八年一遇就係嗰啲平庸嘅領袖攞嚟為自己嘅無能掩飾，乜嘢都八年一遇，五百年一遇， 即係好 快，即係快過天啦咁。即係咧呢啲愚民愚民嘅政治詞匯嚟嘅。呢、這個世界冇八年一遇嘅，我話你聽係嘛？就算聽日有個隕石撞落嚟啊！冚落嚟啊！你都應該有 contingency plan， 你都應該識得八咩年一月。 唔係啊，陶傑啲要求高啲，陶傑啲要求。 唔係啊，八年一月啊，咩嘢有條攔住一線天啊，咩一柱擎天啊呢啲。 係啊，喂大佬，唔係要求高啊，大佬我納税俾你，你領養我啊，大佬我將身家性命付託俾你啊，大佬嚇。喂，呢啲嘢好正常。如果你做唔掂，等我做啊，普選啊，等人做啊，有一你邊有啲人出嚟？即係拍心口講係嘛？哇！喂，我如果係有百年一遇嘅，我會點點點係嘛？即係所以而家成個香港困局係咁嘅樣。 嗱、嗯，我想調翻轉頭，另外問你啊，即係其實以前咧，阿肥胖喺度嗰陣時候咧，都有個心戰神嘅，嗰陣時好著名嘅大細貴啊，廖嘉年啊。即係如果你嗰日遇相類似嘅情況，你估即係呢個心戰神同埋肥胖個反應係會幾快？點快法？ 首先。肥胖嗰陣時， 反應快嘛。 首先肥胖自己反應，第二肥胖嗰陣時從來冇話自己有個心戰神，係你哋估啫。佢仲要否認。而家咧，你未人坐正大羅大鼓，就我而家組建一個心戰室啊。呢個心戰室裏邊有一啲叫 spin doctor 啊。咁咩叫 spin doctor 咧？就係啊，諗住操控傳媒嘅，講曬出嚟嚇。咁你話傳媒會唔會俾佢操控咧？即係或者男女約會，我第一次初次見面，係嘛？我梗係請你去食意大利餐、燭光晚餐。我第一晚我就話俾你聽，嗱，我咧三日之後想同你上床嘅，上完床咧我諗住用袋嘅，第二次我又用袋㗎啦。如果你大張肚我就走，咁你話條女會唔會俾你嚇走先？呢啲嘢唔講得㗎嘛，做啊嘛，係嘛？所以呢啲嘢咧，即係一爆爆咗個叫。心戰室啊，咩智囊啊 ，spin doctor 呢啲名詞一旦好流行咧，咁已經個心戰室係廢咗一半，即係你俾人知道個意圖， 人老師， 你係嚟呃我啊，大佬， 我做賭具， 心戰室講擺明呃人， 即係好似我哋而家買個房話俾你直播室， 係啊，買 我都出唔到街， 嗰個係雞棚，嗰個明明係雞棚，你要話俾人咩豪宅，你話俾咧嗱，嗰係雞棚嚟，我仲會唔會入雞棚？你話？係嘛？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是、即係肥胖本身佢係一個見過大場面嘅人，同埋佢個底好厚，佢係讀歷史啊，經過 Parliament 啊，即係直選啊，喺個議會嗰度唇槍舌劍。如果你去過下議院，英國下議院就知道，佢全部係考級才啊嘛。 係， 俾人咁樣窒你啊！你呢個 點回應咧？ 咁你點樣出嚟回應咧？嗰、 嗯、 句係就係上報紙噶嘛，同埋係歷史記錄噶嘛。係咪呢個就係專業嘅政治家佢需要 嗰個訓練啊？ 嗰個訓練 啊，即係你喺英國嘅議會 嚇，係、哎、香港公務員冇呢樣嘢， 係 乜嘢都要等老細指示攞條拉咁等得嚟死啦！即係以前等指示，即係等報政司啊，等鬼子英國佬乜出聲，你先夠膽講啊！即係而家唔係， 係 所以就喺呢方面咧，嗰啲急才啊反應完全係唔掂。 都係差咁決， 所以咧政治同埋做戲係差唔多。政治本身佢係講一個叫 performing， 呢、個 performing 就係要喺嗰個台嗰度講嘅 ，talk show 啊 ，Larry King 啊，嚇或者呢啲叫做 Mr. Bean 啊，呢啲開口講嘢，以前係張帝急智歌王嗰啲，四廿年前就係呢啲人咯。你冇呢種技巧係好難去從政。 但係你用肥棒去去比爭好多班，肥棒真係就算佢走咗之後翻嚟香港，佢翻嚟探我哋啦，就約我哋去飲茶啦，佢都知道曬你做過乜，你排法 唔係啩？ 係 嗱，九七後喎， 九八年我賭董，我住食十四日， 佢知啊， 佢翻到嚟瘦咗幾多磅啊？你第一句話客就問你瘦咗幾磅，即係你知肥棒嗰啲人咧，即係一早做曬功課。啊！帶你遊花園，帶你遊花園，真係 高好。唔係佢收嘅信息好靈通啊！即係我點解我同翻睇翻轉頭咧？我覺得即係嗰日佢係被阿曾蔭權係被突擊。嗰、那個事實咧就係話咧，阿華叔嘅節目係朝早做啊嘛。嗰段時間咧，照計佢 成日啦。 係啦， 係嘛？你預咗嗰啲記者會 會問你噶嘛？ 而且唔係真係聽即刻 bling bling 行雷閃電。 係嗰個烏雲啊，喺漚咗一陣啊嘛，你咁都估唔到，即係咁都諗唔到一個適當嘅辦法。 唔係，但係 呢條問題何況完全唔係難答，真係你講真話就得。 係，佢多出又 或者講假話就係、是，總之你嗰個答案一定係有，我參加過。 而家最弊佢話冇咧，分分鐘可能民間靠啲相啊，靠啲嘢翻出嚟，佢真係周身危。 唔係你變咗留咗條尾巴喺度咧，就 嗰個問題唔係你出席有與否，係講大話。 呢個咧，即係佢講咧，就佢有一兜嘅。譬如我嗰晚冇參加民主歌星嚴中華，係嚴中華。咁咩叫參加咧？咁到時一拗嘅，企喺度望一望五秒。算差，嗰叫出席啫、啊。參加即係搞手， 啊、 即係喺台嗰度有揾唱嗰啲梅艷芳啊，咩岑建輝嗰啲叫參加啦、啊。嗰、那個叫 participate 即係包括叫 organize。咁我如果我嗰晚喺度即係經一經過就要坐一個場，我係一個旁觀者，呢、這個叫 路過。 即係話巴士阿叔嗰單嘢，嚇、喺周圍上層坐咧，佢有冇參加呢場鬧劇咧？佢冇喎，佢出席啫喎，佢睇啫喎，真係參加呢場鬧劇嘅一個就叫四眼仔，一個就係而家馬王之王公關主任嚇阿陳月東啊，有得咁鬧嘅嗱，所以嗱。係咪嗱？係咪又袋啲錢落煲胎袋你話？ 佢可能會請問陳。 唔係佢唔係佢要聽翻呢、這個阿牛 參加。你話參加。 阿牛，你寄翻餅錄影帶俾呢個特首辦公室啊，即係介紹佢聽下呢個民間。 唔係出席同參加都仲有得拗。 仲要記埋前頭嗰度，佢拗緊嗰份 job 嘅。 喂，但係做記咗一樣嘢喎。喂，當其時參加過呢、這個即係呢啲團體主辦嘅活動咧，不計其數。嗱、當其時登個報紙咧，有梁振英， 係啊， 吳康文 都唔會唔認 啊，係咯， 呢啲唔會唔認嘅。 你冇得唔認嘅，啲唔認啊！喂，白紙白字，我因為我以前做過曬呢啲嘢，我全部將佢當其時嘅廣告登翻曬出嚟啊嘛。 啊！當時啲名人講過乜？ 嚇、啊！ 羅康瑞啊，成扎都有曬喺度， 有曬噶嘛嚇、啊！你 即係佢今次咁否認多餘。 譚耀宗嗰啲直情出台示威添啦， 又 出 台示威添啊！ 如果唔係程介南退出支聯會，我都唔會入到支聯會啦。啊 所以呢單嘢就其實唔需要即係、就是、要掩飾嘅，需使唔需要掩飾嘅？ 因為我老實講，而家胡溫，你估佢心裏邊對六四點睇啊？佢冇表過態。即係就正路嚟講係唔關佢事，而且由正路嚟講，佢幾時平反，幾時對自己個著數係最大。我諗等個時機，而家時機未到咁解。但係咧，你睇下 反著數嚟啦， 賠償咗兩宗啦已經。 係啊， 呢啲喺中國大陸嚟講係好大件事嚟嘅。如果冇上邊最高級嘅當局， 四川都咁做嘅， 邊個夠膽防水？呢個咩人嚟嘅？係 啊， 呢個你嗰個真係普通咧車禍啊啊工傷嗰啲。呢啲係定性，叫中央定性，呢個冇可能賠償，所以呢度有少少喐動。 呢、這個仲犀利過日本嗰啲企業去索，即係俾索賠呢個慰安婦啊，仲犀利過呢、這個。 係啊，所以 仲犀利過 㗎。樣樣都係政治嚟嘅。呢、這個即係等於你而家照啊嗰個超聲波，咦？照到粒花生仔咁嘅嘢，嚇、啊、望真啲而家未知。分分鐘咧，大啊大啲，大啊大啲，個肚啊大嘅，你唔知啫而家。所以任何嘢咧，中國嘅嘢咧係 never say never， 係嘛？今日黑天係白，今日正天係邪，係轉即係換畫換得好快，係隨時會。今日唔換唔等於聽日唔換咁解。所以咧，今日咧做嘢就算係政治要投機，唔好去到咁盡，嚇幾大留翻條路俾自己。 一定要 hatching。 係啦，即係好多人咧，我覺得佢政治幼稚就咁解，去到太盡，係咪啊？ 跟車太貼啊，好容易撞車啊！ 冇錯，留翻少少位。 啊，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啊？我你知唔知啊？譚耀宗批判過呢、這個鄧小平啊？ 有 嚇 呢、這個史文雄係咪十三銀行冇户口啊？ 係唔係？ 十 文雄， 十文雄，十三銀行冇户口啊？啊！ 叫人去提款啊！ 係啊，後屘又話冇啊，後屘又話冇講過啊！ 所以做嘢一定唔可以跟車太貼嘅，永遠一定要保持距離。係 啊， 如果唔係就撞埋佢啦嚇。 啊！你估你真係死鬼曾慶子講咩？有啲人食飽飯冇屎屙，我真係嗰個啊，真係曾慶子啊！你真係食飽飯冇屎屙，係有噏唔係有噏啊！即係喺度。即係每逢一鬧特首，無論董建華又好，曾蔭權好，佢都撲出嚟 去護駕黨航嘅呢、這個。 呢啲就係即係我諗啊，曾特首佢有啲責任。如果你係強政例子，應該撳住曬一啲一紮惡狗咧，即係你出到嚟廢嘢嘈，即係咧你搞到我嗰個形象唔好，即係等於以前做粵語殘片。喂，大佬，你嗰出嚟成紮嗰啲啊，麥基啊、劉家良啊，揸住個彈弓刀啊嗰啲咧，咁你睇到啲馬仔都會估到後邊嗰個係石堅啊嘛，係嘛？摁下摁下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形象問題，唔知點解佢成日看唔住，即係呢啲人咯，係嘛？ 唔係，曾顯子唔記得嚟嘅，你七一已經過咗六四冇嘢啦，你睇七一嚟緊頭啊！ 即係大家係姓曾啦，已經如果俾人捆綁咧，這個咧個民望一定會上。啊！呢單嘢係會有少少影響。 唔係佢再噏多兩噏誒，我六七一遊行多啲人，多謝佢咧又呢個新嘅無間道。 哦，不過好難嘅，即係我諗呢個亦都未必有刺激到七一嗰個遊行嘅數目，即係只不過話即係當為一個即係突然間俾咗一個議題。即係香港嘅新聞界啦，係嘛？即係而家可能好多記者咧搜索緊當年呢個即係民主歌聲獻中華，逐個鏡頭睇，逐個上去睇。 都唔係好多個記者啫，你傻嘅都得幾間報紙嘅記者有興趣啫嘛，其他冇興趣噶嘛。 啊，唔係講幾間喂，咁我唔同意喎。即係如果你巴士阿叔都係查到咧，即係如果就算幾間有興趣咧，你又都唔好否定呢個機會喎。 唔係最有興趣嗰間蘋果嗰時未有嘅。未有 蘋果 嘅，未開 台 嘅。 唔係， 我諗可能問啲電視台。 唔係，因為我哋都收到一啲即係聽眾咧，佢哋即係當其時問啲歌聲獻中華嘅全部嘅錄影。 嗯， 係啊，即係製成咗 VCD 㗎啦。嚇，咁啊，即係其實可以努力喺嗰度再揾。因為除咗呢樣嘢之外咧，仲有人證啊嘛。即係假使今日，哦，我嗰日見過曾蔭權喺度，咁你已經嚇，即係嚇應難搞啦，係嘛？啊， 唔係嗰陣時佢冇煲胎，可能冇咁容易認，又唔係太出名。係，你今時今日你去到邊度啊？你走都走唔甩啦。 係啊。咁啊，陶傑啊，即係如果你歸結啊，即係總結上嚟咧，即係如果你俾即係作為呢單嘢咧，假如你係一個即係為呢個曾蔭權做呢個 spin doctor 咧，咁你要提供咗咩意見同咩一個經驗嘅總結俾佢咧？ 我諗咧，即係呢啲就係民望為本，唔好做同唔好講抗疫民意嘅事。呢個民意咧就係香港嘅民意，你唔好以為咧即係。過了17年，但我相信香港人的良心17年來都還在船。雖然去年今年可能遊行人數 少了 多了一少，但很多人在旁邊跟我說他不去不等於說忘記和原諒，可能今年賺食困難，或者今年不得閒，剛剛預了約一約，那沒有了個迫切性而已。 那支蠟燭仍然在心裏面點 的。是啊，所以這個呢，即是六四，我想是其實是絕大多數香港人最大的民意來的。即是這個民意是不能違抗。 你看到每年都數以萬的在圍繞足球場大 樓。就算不去的人，其實心裏面都有一個結論。 是啊，不要入見歷史，這個燭光集會是一個歷史。 這個是香港之為香港，它一國兩制的一個最大的特色。呢樣嘢你唔好走去challenge佢，唔好走去挑戰佢。你第二樣咧，你可以唔認啊。哦，嗰晚等見你啊，喂，唔係同阿牛喺呢個1966年同阿牛幾條友踎喺九龍城城寨裏邊睇緊5分鐘火柴 show 喎，我啲唔認啊嘛，係嘛？啊呢啲唔得噶嘛。 大是大非問題， 嗰啲有香炸飛冇氣炸揸嚟 嘅，我哋講大話唔錯，即係呢啲咧係一個好明確嘅一個大是大非，冇得甩㗎呢啲，係咪係唔掂？ 但係而家蘋果好似逐日撩啊，好似牙膏咁，一支出嚟喎。 你係報紙你咁做咧？ 咁如果有新聞佢咁， 今日撩黃先生證明咧，公務員啊，啲人唔知撩咩出嚟啦。 你睇下其人證咧，就其實唔係咁夠啦。如果你要一定個物證先啦，係咁啊，睇下你肥佬禮呢啲有冇啊？袁弘100萬啊，徵求呢啲咩嘢啊？ 懷疑100萬，好多電腦神童嘅電腦造化嚟啊！ 咁啊，阿陶傑，你睇個聖經啦，即係呢個聖伯多祿都要否認過自己係呢個即係耶穌門徒3次啦。即係你如果作為一個天主教徒嚟講，即係呢單嘢咧做咗之後，會唔會落地獄咧？ 我諗咧就又唔使話落到地獄咁誇張啊，因為呢單嘢咧就你有就有，冇就冇，係嘛？ 呢、這個最終就算呢個由一個良知嚟講，如果有就一定唔係有；由一個政治謀略嚟講，冇都要話有， 係 就咁簡單啦。啊，至於嘢咩不認認唔認主咧，咁即係話司徒話耶穌啫。咁啊，我哋有人話做耶穌未夠吧？ 做阿爺嗰輩都係爺啦，阿爺嗰輩已經 係咁嘅數字啦嚇。啊、但除了呢樣之外咧，即係其實喺前一排咧，公民黨啊，即係呢個關順基嚇，亦都就住呢個六四嘅問題咧，即係引起一番。 呢啲又係傻啊！呢啲你冇嘢料料嚟做乜嘢？點解你特登要話唔將平反六四列喺個政綱度？你唔講咪得咯？係 啊！ 啊，你料嚟講咪？即係我頭先講呢個係香港人最大嘅心結。啊，你就算 OK。我同情你，你而家想咧嚇，俾上邊點睇？但係唔需要刻意咧攞出嚟講，係嘛？你喺個政綱度唔講就得啦，唔講咧。如果有記者問，喂，咁對於要求六四平反，你關順基支唔支持？我支持，係嘛？咁啊，列唔列為政綱啊？係嘛？咁你可以咧點答咧？你話呢個係我哋全黨人嘅共識。咁啊得啦，係嘛？咁係咪政綱啊？我再講一次，呢個係我哋全黨人嘅共識，就咁簡單。你好多嘢對答，你唔使正式去答 yes or no。 係 係，係嘛？因為咧，你話要求平反六四，呢個係一個願望。你可以講係願望啊，唔等於係政綱。即係話我而家我好希望嚇香港人人都做好似李嘉誠咁發達，呢個亦都係個願望。 啊！呢個可能係政綱嚟㗎， 政綱嚟啊嘛，所以你咁蠢啫！你而家你無啦啦喺度，你話唔要求平反六四係一個政綱， 咁佢係肯定啫。關順基佢其實係咪會向北京獻媚咧？ 佢我未必，呢啲係一啲咧，即係好純情嘅書生，即係搞政治嚇嘅得出嚟嘅盲點。佢以為咧好理性，yes 就係 yes，no 就 no。佢唔識得咧，對呢啲問題點樣走位，點樣迴避，係嘛？係咪獻媚咧？我諗即係佢係可能咧，公民黨係想借住呢樣嘢係向北京咧、中國要求溝通都唔定。 一個溝通嘅信號。 一個溝通嘅信號。嗯、 因為嗱，佢個另外民主黨就同佢坐咁大就到啦。咁民主黨就堅持有啲理念喺度啦，佢話冇咗呢個理念係咪好溝通啲咧？ 係咪呢個咧 冇咗咁大嘅門檻咧？ 因為中國同你溝通，係基於一個最現實嘅理由，你有實力、有選票，佢就會同你溝通。我話知你嘅政綱係咪講一千次平反六四，佢都會揾你。若然你係冇實力，首鼠兩端。跟住咧黨員流失，自我自相殘殺。就算你喺裏面啊，將個政綱，我贊成當年鎮壓六四，共產黨都唔會蘇你，就係咁簡單啊。所以咧，你與其玩一啲字面上嘅呢啲點樣啊，點樣取悦上面啊咩，你鞏固好你自己，做好自己份內事，為呢個2008年直選咧，砰一炮驚人。咁咧，將來佢就自然會揾你溝通。而家你咁攞啊，唔生唔死，跟住喺度拗啊，好唔好啊？平反六四咩？呢啲根本係即係構成一個溝通嘅一個必要。呢啲係你自己一廂情願自説自話咯。 阿陶傑，咁中國歷史上咧，係咪從來係罪惡嗰啲賊咧，即係呢個政府先要招安？ 我舉個例嚟講，喺台灣，蔣家父子。一直到1970年代尾都話打倒共匪，光復大陸，對住大陸有半句好話講過説話，講過未？到最尾係邊個主動要求提出一句叫做相逢一笑泯恩仇？係鄧小平。點解？因為台灣有實力，佢不但有自己 軍隊， 仲有咧。嗰幾十年做出個經濟奇蹟，係嘛？台灣咧係亞洲四小龍之一，所以日日鬧共匪點，一定要反攻大陸，係嘛？完全冇橄欖之身嘅出嚟。中國大陸中共話相逢一笑泯恩仇，跟住蔣經國話咩？三不啊，不接觸、不談、沒不妥協。 嗱呢啲就叫政治啦，係嘛？使唔使話你自己計一句？我睇下誒，諗下喺啲説話度減少邊句，唔好刺激佢話咩？嗰陣時幾刺激，日日都刺激。咁唔見嗰陣時打過嚟，點解嗰陣時話主動溝通咧？人哋大陸嗰邊咪就係咁嘅道理咯，係嘛？ 睇你實力， 因為實力啊嘛。當然你而家香港唔能夠擁有軍隊，但係你最大實力就係選票。咁你點樣樣可以凝聚到你嗰個政黨嘅對於選民同選民嘅嗰個脈搏接近，同埋對於香港嘅嗰個前景啊，有一個好清晰嘅一個見解。最重要嘅，你要有一個魅力型領袖行出嚟，係蓋過呢個煲胎嘅。 但係而家香港好似 有冇啊？ 冇呢個魅力型啊！ 我諗暫時就冇啦，因為而家嗱，即係你嗰個民主黨新生代 睇唔到有 阿高達。即係喂，大佬唔俾你上位，又話阻住下一代上位；俾你上位又未夠班，咁點咧？ 香港有個領袖，即係陳日君，係2003年就即係領袖嚟，精神領袖嚟。 陳日君有個好好説話講，係嘛？達達中國成日揾佢摸底，啊俾佢上上海嘅，係嘛？嗱呢個實力， 你喺呢一代，即係喺呢即係千禧年之後咧，係陳日君。是做咗精神領，可 做 到 領袖嘛？ 係可以做到。 點解？因為佢有個人魅力，佢講啲嘢，你話佢火爆又好咩？係唔係都好多係頭條嚟噶嘛？即係唔係話叫你講嘢講粗口啊，標旗立業唔係咁，係中一個強勢嘅領袖有好多元素所組成。 而家左派同埋民主派都冇一個正式嘅精神領袖出，睇唔到有出嚟。 冇咯， 即係有冇馬丁當年嘅魅力？話出唔到，出唔到嘅。有冇華叔當年咧？ 有冇？ 有冇？ 嗱，但係你留意一樣嘢喎，即係喺七一嘅時候咧，陳太會唔出翻翻嚟咧？陳太有冇頭先你所講嗰種性 質？陳太咧就個賣相有，但開口講嘢未必知道，因為呢啲嘢咧一個個人魅力有幾樣組成，第一個樣，第二嗰啲 body language， 即係講説話個口才係嘛？咁第三當然就係有一個好清晰嘅一個。政治理念呢、這個咧表裏缺一不可。咁啊，陳太而家show翻就見到咧，就係個樣啊，即係嗰個阿嫲嘅嗰隻好微慈祥嘅微笑啊。包裝咧就有套幾貴格嘅呢啲中國長衫啊。咁但係理念嗰度咧，即係都仲未知啊。即係呢樣嘢方面咧，叫三缺一啊。 咁咧，阿陶傑，你係咪覺得陳太係咪收得太密咧？即係好幾次，其實好關鍵嘅位置，佢只係出咗嚟，但係跟住又冇即係再去跟進。 所以呢啲咧，即係令到中方咧就高估咗佢咯。即係中國咧，佢係搞鬥爭出身，佢就成日咧都睇香港呢班民主派啊，陳太呢，佢將你睇高幾線。例如話你後邊有咩英美勢力啊， 國際反華勢力， 係咪成日去英國嗰度接受指示啊？佢一定將你都睇高幾線。所以你陳太七一出台咧，嚇唔好講話中國，連我都以為後邊必有後著，係咪？如果你係有後著，你就出；如果冇後著，咁嗰下出咗，跟住你要諗跟住點咧嚇，係嘛？即係叫唔可以啊，一炮就算數啊嘛。所以政治嘅嘢係要逐步去部署， 諗幾步棋。 你唔好話見步行步，見步行步咧，只可以係宣傳。只可以是氹你，是麻痹你。如果真是見步行步就死了，是吧？怎麼去見步行步？你應該有自己的 agenda， 有自己的 timetable， 但我不會告訴你聽住，我說就說叫做見步行步，是吧？咁咧，即係呢個即係等於倒沙蟹，要懂得咧拋浪頭。你明明咧嗰只二仔搭六仔，又冇花又冇蛇，嚇、啤又唔食，咁你假假地你做個樣出嚟咧？都要啊！砰一聲，突然間攞咗20,000銀落去，係嘛？又等人哋以為你係吸手錄啊嘛，係嘛？即係呢啲就係政治啊嘛，係嘛？所以即係有少少我就唔係好明咯。 大家都唔明啊，即係大家都諗唔通嘅。點解十二四號出咗嚟？ 嗰啲又明我寫咗出嚟㗎，我做呢啲，咁你後著係咩？ 唔係，我又諗住可能係佢大佬單嘢俾人撩，咁先興興地 行諗啊， 行下出嚟咁樣，下一轉 咗啦。 我 食得鹹魚抵得渴啊，係嘛？喂， 唔好話而家佢係最大受害人，個老母都係咁死嘅啫。如果冇咗嗰煲嘢，佢阿媽點就冇阿哥嗰單嘢俾人咁追，亦都冇啲報紙大幅日日係咁追殺，老人家睇到係咪就唔會即係咁樣。如果冇嗰單嘢咧，我睇至少仲有五年命，係啊，所以好殘忍嘅政治。你諗住你諗你啊？要付出代價，你喺黃山掃機軟禁啊，十幾年啦。 老公都死埋。 老公咪死埋啊！嚇，所以呢啲我點解講最尾？ 呢啲咪精神領袖咯？ 呢啲係精神領袖，嗰個政治理念係一定好強。我行嘅路係啱。我堅信係啱。呢個係維存個社會嘅好。李光耀又好，黃山掃機又好，全部都係啲人。有冇咁嘅 caliber 咧？冇咁錫身啊，係嘛？你阿牛當年啊！揸架船出海，我大佬分分鐘都隻船啊，有啲八爪魚啊、sea monster 先有不測。喂，你有冇買保險？係嘛？ 唔受嘅， 保險唔受 嘅， 呢個都係風險嚟嘅。 呢個唔受嘅， 行船走馬三分險，係嘛？係唔受噶嘛？ 係咯。 所以呢啲嘢有時你要有嗰種豁出去啊， 係 嘅嗰個膽識嘅，唔可以話 唔可以斤斤計較。 即係香港人嘅性格有時好啲，好多就係頂到盡，計到盡。要有安慰獎，要有安全網，係嘛？即係聽家計會聽得多，係嘛？要乜嘢都要有安全套，有時係冇安全套，空槍上陣，咁點咧？ 喂，同埋我哋今日睇到一個即係最新嘅民意調查咧，就公民黨嗰、那個即係評分咧，政治評分咧係跌啦，咁就即係係變咗就第三位，反而第一位咧而家工聯會跟住即公民。即係如果你睇呢個咧，公民黨呢、這個即係聲望嘅變評分嘅市民對佢評分嘅變化咧，同佢近期嘅表現係咪一定有關喺度？ 可能係，因為第一呢個民意調查我睇咧就以草根為對象。我如果你走去牛池灣、天水圍、 柴灣， 即係呢度一定係公民黨。我諗點止不及工聯會啊，分分鐘連民建聯都不及添，係嘛？咁始終就係即係呢個黨咧，佢俾人嗰種形象。都是幾個大狀 精英， 精英。你個理想嗰啲民望高過工聯會嘛，好容易咧。一條橋就叫做免費打官司，或者我將每個月嘅大狀咧揾幾百萬 收入，百分比。 我淨係咧就 keep 住全部公開門數喎。我一個月咧就10,000元咧，我夠啦。我100,000，我全部捐出去嚇，捐嚟做咩？做一個叫做全港啊，呢個叫做赤貧人士另類生果基金。我話咧，你咁做咧，你聽過呢條橋咧？我包你啊！如果半年民望唔爆燈咧， 你就切。 係啊，我就切。 買切頭髮一切頭髮啫， 唔係，但係可能會選舉委員會揾你飲咖啡呢個 唔關事嘅， 咁 未選舉嘛，因為你講緊選舉啫。冷牛呢一段咧，你又寄埋俾公民黨 嚇啊？呢個咪有貢獻咯？你拋條身出嚟選噶嘛？係嘛？呢個你要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啊？你諗下和尚係識甘於捨棄噶嘛？係嘛？咁而家唔係話叫你。叫你去吃豬爪啊！10,000元係嘛？你唔好買名牌，好似你餘陽未行出嚟周身名牌喎，大佬。我係天水圍柴灣睇到我都覺得喂唔係話阿姐你即係潤我啫。你入到去柴灣，你又冇著名牌，著廟街 T 恤9.9嗰只， 深圳買嘅最好。 係啊，深圳買最好。 係 啊，要一定要嗰只打扮，學到啲師奶。有咁靚得咁靚，係嘛？粉紅色尼龍吊帶，配條綠色褲，搽十隻指甲油都烏卒卒嘅，仲要甩咁兩三塊，咁就同啲街邊嗰啲咧賣菜阿嬸傾偈，咁人哋啱 feel 嘛。 咁你講 緊仲有啊人 形象啊嘛， 仲有人字拖啊，人字拖， 人字拖啦，咁仲要啊吳凱兒咬住支串牙魚蛋，係嘛？一路食完啦， 撩下牙， 撩下牙就咬住， 吳凱兒咬牙就不如梁家耀個三條狗， 係啦，咬幾粒雞，係嘛？即係呢個包裝係好重要。 唔係，我睇佢今日 咧，俾人覺得係中環幫佢大佬，即係喺柴灣有好多人，廿年未去過中環㗎。 嚇、啊、行近啲驚啊！嗰度係鬼佬區，高等華人出沒地帶，好、自卑㗎，係咪啊？即係你又要你而家話直選啊嘛，係咪直選先？ 係，梗係直選啦、 啊，攞啲票啊，大佬，係嘛？即係呢啲嘢，即係你填票嗰陣時都係咁嘅喎，嚇、啊、喂幾百幾廿億身家點啊？真係走去同啲豬肉佬。 係 嘛？ 你玩得個遊戲就要落佢玩㗎啦。 好緊要啊！呢啲嘢你要轉變身。呢、這個世界係嘛？你要扮演一個唔同嘅角色。如果再講話點樣樣飲下午茶啊，點樣做英式蛋糕啊？ 去康康 club 呢個 high tea 啊，定死啊！當然唔係叫你唔好講嗰啲，就喺你喺柴灣。就要扮翻柴灣嗰只靚碌， 先買奶茶。 聽日如果走去山頂拉票咧，咁就啱啦。著翻成套阿媽，啊用講法文添啊， 係 嘛？請你投我一票，不過用講拉丁文，係嘛？咁又得，即係要有幾種啊，幾即係幾條路，係嘛？即係當年好似阿金庸扮明報咧，明報一個 market。明州八婆師奶 market， 明月， 仲有明月係攞嚟蝕嘅，賣七八千本，嗰係全球華人知識分子恩物， 攞個名啦嗰、那個人， 點攞？係咪啊？即係而阿金庸本身咧，即係我唔知啲人對佢評論點，佢係樣樣都啱嘅，你話佢唔中意睇明州，佢嗰陣時睇阿黃沾嗰段不文雜笑到 kiki 聲，係嘛？即係要咁，咁先係政治人。如果你淨係行一個市場啊，係會死嘅。 嗯， 係嘛？尤其係你梗係不及工聯會啦。工聯會有中國資源啊嘛， 大把產，大把資產， 大把錢啊嘛。你有冇？ 喂，但係我睇呢個表咧，呢個平均表咧，一樣嘢我最奇怪嘅就第十位嘅四五行動咧，即係急升兩分喎，即係咁多個即係排名之中咧，就升得最快，即係四五行動，我都唔知係咩引得到而家。 我可以話出年第兩年長毛一定連任， 係嘛？ 唔係呢個唔係，我話唔止啊，一路連任，起碼三屆四屆 啊，而且票 數係比例代表制， 係啊，係而家票數會仲高，點解？因為嗰個階層永遠有嗰個 demand 喺度。就是你即是民主黨和埋嘅公民黨做唔到嘅嘢，係嘛？即係你嗰啲票同埋你嗰啲魅力去唔到嘅地方，啊呢啲係需要一啲 marketing， 同埋你要將嗰個成個泛民主派當做一個商品嚟到 sell， 一個品牌嚟嘅， 一個品牌， 品牌。 如果單議席單票就唔得，如果比例就標準咧，一定繼續過關。啊，分分鐘有機會排第二嘅都有。 咁你俾少少光，封免費呢個法律咩刑事喎，仲要 啊諮詢。 咁冇人叫你永遠都係咁啊，可以三個月㗎嘛。你余若薇三個月到梁家傑， 但係長毛唔係喎，長毛日日提供示威政策喎，啊你邊度有問題，佢即刻帶埋你去埋示威喎。 唔係，阿牛好簡單啫，就做到2008年之前就算咯，2008年唔使做啦。 即係咁有好多人受過你恩惠㗎嘛，係咪香港人好熱冚啊嘛？少少著數啊，都話你啲啊嘛，你話你好人啊嘛， 唔記得曬以前嘅嘢㗎啦， 唔記得曬㗎，我 好快唔記得㗎，啊！即係你睇到工聯會咁樣，話點解突然間咁高分嘅咧？啊，佢殺即係你，尤其基層咧係冇，即係冇咩嘅，係睇少少利益嘅。你唔睇到工聯會當日將呢個集體談判權斬咗佢，仲有最近咧，最近一個笑話又咁樣，領匯有班工友俾人裁啦，咁啊黃國興啊佢帶隊就話領匯無恥啊成，當日你就投領匯贊成票， 係啊。 喂，大佬，你先殺咗人，然後依家人哋又係傷，即係未死得，你就話我救你啦咁樣。係 啊， 又係咁嘅格局，啲人咧嗰班工人就唔理佢，因為救世主嚟嘅，當日有份殺嘅。 因為佢平時睇報紙睇得少，即係唔關心政治新聞，係嘛？咁咧根本唔知道上集咧係咁聳人聽。 唔係，你估個個都李國章啊？嗰頭聽，嗰邊可以聽會，呢度可以打機啊？佢話即係有能力嘅就咁噶啦。 教咗呢個局長係我哋學生嘅好榜樣嚟啦，咁以後所有學生都 咁。咁呢個就職工盟嘅責任咯。點解你俾工聯會嗰啲咧，即係飲咗頭啖湯咧？係嘛？即係一個集團，你有啲要做黑旋風李逵，有啲咧即係要做呢個老智深嚇，嗰啲你要搶姜得啊嘛？你做咩你俾人哋工聯會啊呢啲陳婉嫻咧立曬個位啊？ 係咁個問題咪即係我哋即係呢個泛反對派咧，少咁一個智多星吳庸啊？ 應該大把的，你公民黨那幾個至多升應該，你那些什麼邊個翻信機應該是做這些的吧，是吧？喂，即是這些沙盤堆演，為什麼沒有這些這樣的人呢？ 啊，還有教授鄭宇石喎， 我那個就即是那個不予置評，那位即是書生論證是很難的，是不是很難的，很難。 咁我哋剩翻時間唔多，不過我都借都有個重要嘅議題咧，今日要同你傾傾，因為咧就國民黨啱啱咪通過咗，即係要即係罷免陳水扁 啊。就呢個 禮拜。你點睇馬英九喺呢次事件上面嘅表現？ 我諗失咗少少分，即係因為台灣咧而家係好癲嘅，即係咧個個都唔妥陳水扁㗎啦。罷免都未必罷免得到，因為咧好台灣好多嘢三分鐘熱度，今日咬牙切齒咧就為咗陳水扁落台，你諗下嗰個程序幾複雜啊？立法院要三分二， 四關啊，跟住要全民投票， 全民投票，一到全民投票嗰時，李登輝就會出噶啦嘛，話呢個係我哋台灣人生死之戰，就會提高到嗰度啊嘛，好多人就唔會罷啊嘛，又或者佢民進黨再佈局得。我踢走了陳水扁，換一件咧蔡英文，嚇佢所以犧牲陳水扁噶，蘇貞昌，或者咧話嗱你喐個陳水扁女修連 你上 啊，即係以前啲阿媽嚇細路仔啱嚟嘅咁，係嘛？ 唔係呢件真係啱喎，呢件我講緊呢件事實係啱喎。 民進黨好多招玩噶，佢唔驚啊罷免唔到，但係咧你馬英九咧，就算明知罷免唔到，你第一日都戒咗先，冇得傾。是吧， 他焗住要嗌，你不 嗌你慢了，你嗌慢了几步嘛。 这次是不是他被宋楚瑜劫上去 的？就是宋楚瑜才是不是正的，这些都不用成本，嗌出来我明知罢免不到，我拿几多位啊？这个这样口号你说当时几多人同情啊，即是几煽动性。 现在其实不是赌变，是赌马。 其实间接是赌马，为什么你当初不讲呢？那你今天你讲这些这几日进退失据就变成历史记录，将来人家选的时候呢，真的有选 择 就说喂大佬你当年立场暧昧，你又即係 我而且馬英九唔係第一次喎，你記唔記得嗰次就係即係出咗呢個槍擊事件之後咧，佢嗰種猶豫法 唔可以係咁嘅，你個心一定要動若觀火，罷免唔到啊！但我呢場我一定會做，一定要嗌罷免，係嘛？冇得傾，係嘛？嗌咗出嚟先。 嗰日好彩，佢最後都知定企翻上台啊！ 係啊，因為罷 佢唔企上台仲重大我。 因為 唔係啊，但係個問題就咁啊，馬英九就係呢個咁嘅態度。人哋即係好想做嗰時，佢就冇做。但你好多人要佢做，逼佢做，佢就會做喎。咁你變一隻，你睇到你係睇冇立場啊嘛？你個人 喺佢立場一定唔想做呢單嘢，最冇著數嘅，對自己佢一定贏緊。 政治家就唔可以咁樣啦。 唔係佢計條數一定贏緊嘅，無啦啦又要搞到我啊！如果學你話齋，我一罷咗佢，真係罷到佢，俾個蔡英文上嚟，我新對手嚟喎。 但係咁呢個咧，你清醒啲諗咧，就算整個蔡英文上嚟都。我日後兩三年後再選，我可以攞到財。話係我話罷免嘅，你蔡英文係我扶上嚟嘅，我係一個咧改變歷史嘅人。咁呢個都係 credit 嚟噶嘛。攞財你嗰度話知佢蔡中英文、蔡中文，佢梗係有好多手準備啊。係嘛？做呢個就個判斷問題啊。何況七八成係罷免唔到噶嘛，係嘛？佢如果你拱冧邊個蔡英文，你到時你都唔係衰啊！ 宋楚瑜身受夠恨，乜都嚟曬啦！大佬， 嗌嗌先，起碼咧嗱，你嗌一日，係嘛？唔好咧密集式日日咁嗌，嗌咗一日咧立此全照就要得，即係叫登記掛咗號，係嘛？跟住睇見形形勢唔對，話佢真係想擁個蔡英文，咁啊收聲。 唔係我睇咧罷唔罷免到咧，就睇呢個禮拜六。他動員到幾多人？ 係啊， 你動員得十 罷免嘅機會咧，其實好大，罷免機會好低嘅。 如果你一百萬人上街咧，就有機會六黨都會翻翻轉頭。如果你得十萬八萬，你平時都動唔到咧。 咁咪睇下民進黨講唔講掂數咯？對住民進黨裏邊決定，即係好似當年懟冧金乃迪咁，一講掂數犧牲呢條友啦，佢就會吹雞 call 夠二百萬、三百萬 出嚟啦。 大你啊嘛，咁但係你由於最初第一個你報咗名係我嗌罷免嘅，咁而家你民進黨你點都好都係你跟我係咪先？係嘛？咁好過你俾人睇到你跟宋楚瑜 啦。即係冇巴閉啦，即係我想講嗱，我第一個嘅係民間電台嘅， 係啦， 嗌電波嘅， 係你第一個嘅，呢個世界 繼續搞， 冇錯啦，嗌第一個先。 乜嘢都好，你要做咗第一個先。有冇效，會唔會有結果，你做咗第一個先。因為呢個咧，到關鍵時候，人哋會記得。係 啊， 你老親就老親在呢度。 即係我睇啊，睇今個禮拜六日，即係國民黨泛藍嗰邊咧，動員到幾多人？如果你動員十萬八萬，你基本就基本突。 唔係，但係我睇個問題唔係話淨係純粹呢次即係泛藍罷免到，而係即係成個馬英九呢幾年嘅表現咧。是令人俾一種即係對佢係一種失望。 係啊，無論咩黨派都。 但係佢依家如果喺法蘭就，如果唔係佢有邊個咧？ 喂，呢個就係悲哀咯！即係你無論香港同台灣都係，而家唔係俾你選到一個你想要嘅人，係誒喺個無可選擇。呢個人係比較冇咁差，係都可以咁講嘅。 兩外取其 一，兩外取其一，民主就揀一個冇咁差嘅人，係 啊， 其實夠㗎啦。 係，咁就即係如果你調翻轉睇咧，即係同台灣同香港兩地咧，即係無論阿陳太或者馬英九咧，係咪即係缺乏呢種嘅政治家喺呢個危急關頭關鍵嘅時刻，作出咗一個好果斷嘅決定嘅咁嘅誒性格喺度？ 係，我諗係，即係呢個咧係，譬如話呢個冇講六四呢個魏奕迅，百萬人遊行，即刻開條東區走廊俾你行。你不要看少啊！呢啲決策啊，嚇！如果比著而家 放隧道放嘢， 放隧道呢個咧，呢啲決策你而家比而家特區政府，如果整多好六四，佢敢唔敢啊？嗱，左騰右騰，又為咗請示，一請示上邊嗰啲阿公匿埋曬，嗰陣時都唔知邊個係阿頭。咁嗰陣時你點啊？ 唔係你淨係睇條，你淨係睇條廿三條已經好笑啦。係 咪啊？ 嗰日都過唔到，你仲要登埋個廣告，第二喺張報紙出翻嚟。 咪係 咯。嚇！呢個笑話嚟呢就係。 即係呢啲係好危險嘅，所以又冇呢種當機立斷嘅判斷同埋嗰個膽識咧，係冇得從政。 其實魏信都好犀利嘅。 好犀利啊！ 我話俾你咧，佢臨走咧，我咪送佢上魏玉聖敬，咁佢行翻落嚟同我講幾句説話，用普通話講：小心中國。 咁講啊？ 係，直情係咁講。跟住咧，黃興問我。喂，阿督爺同你講咩啊？佢話聽日嗰只咩股票會上？喂，即係唔講。 喂，你當時咧冇出嚟透露咧，咁你阿牛都做咗政治家。 唔係十七年之後講翻咯，十七年之後講翻咯。 佢臨走前嘅啦，走佢行，即係佢好中行山 嘅。呢個係真心説話。 真心説話嚟嘅。 啊，呢個係呢位英國 同埋中國通一個英國中國通，即係同我哋香港人講嘅真心説話。咁啊，我哋梗係記住啦嚇。 好啦，今日亦都好多謝陶傑嚇， 多 謝曬，好多謝曬， 拜拜， 等間再見。 歡迎收聽 U One 理想電台，你又知唔知我哋個？ICQ number 就是31543493，除了 ICQ number 还有电话号码，香港电话81990325，记住抽低埋我哋个 MSN U1's Radio App， 学喵 .com 电台 NG 会为你带嚟好多分，电台网址又点使四维运 ？Let's Radio U1's.com 情歌令到你冧，节目好听到晕，以后唔使两头疼，好闺门唔使头痕，收听你想电台可以令你嗨到震，快啲 call 埋班 friend 约埋成班同道中人，一齐打开 IE 上嚟收听 U1's 电台 ，Let's Radio U1's.com。